好啦，翻翻嚟啊！咁啊，依家接咗韩永入嚟啊，Hello 韩永。 Hello，咁啊，Star Trek Discovery， 系 咁 啊，同你 啊， 讲 Star Trek 头一集 Discovery。 就喺电视播啦，咁啊，第二集就已经系摆咗 CBS，就不为免费。咁跟住第 OK。 三集，即系正式嘅第一集开始咧，咁就系要俾钱睇噶啦。 竟然系咁？ 系啦， 好。 咁啊，呢个而家嘅所谓第一、第二集，其实相对嚟讲，算系一个 prequel 咁啦，一个前传啦，就系、是、第一件事点解会发生啦。 系啦， 跟住就 第一集你都未见到嗰只所谓 Discovery 只船嘅，即系会见到另一只啊，叫神舟舟舟舟咁嘅，冇几多号啊？ 周浩啦，咁啊， 周浩 个普通话读音嚟嘅，系应该系 吓， 系神舟啊？ 中国系广东话咩，大佬？咁啊，摆明 如果你用广东听出嚟，就似深圳好多啲啦。 吓，唔系啊，广东读出滨州啊，我惊变咗。变咗第二样嘢啊，大佬，变咗宾夕凡尼亚州啊，大佬，咁啊，咁总之点解咧？我都唔知点解，因为佢 真系有只船艇叫宾夕凡尼亚州喎，而家北韩海门附近喎， 系嘛？咁简称就咩好啦？咁自己谂啦。咁好啦，咁啊，但系奇怪啦，咁如果系咁，我成只咪应该中国制造嘅中国舰咧？咁样又唔系嘅喎，系啊，咁佢又奇怪， 佢喺个世界已经系地球组成咗联合政府噶嘛？ 吓咁啊，杨紫琼一个中国人舰长嘅啫，佢成只船其他都系其他外星人同埋即系或者就算系地球人都系其他人嘅，都冇第二个中国人嘅。 咁佢神舟就奇怪少少，不过佢都有其他用其他嘅嘢做嘅，咁例如有 亚妈图啊嘛， 有大和号，有即系有唔同文化嘅有奥丁号咁，有唔同文化嘅唔同嘅船嘅 ，OK。 不过通常人哋都系攞翻啲现实有战舰名咯，啊大和呢啲就唔系神舟咯，系咯咁咯。 咁神舟都系现实有只太空船啊，咁亦都系 太空船。 咁嗰个都系，嗰个理论上系太空船嚟啊。 咁样啊？哦， 神舟号佢都自己叫航天工具太空船咯。 系。 射个士巴拿上天嗰只都可以叫做系嘅，即系如果人造卫星嘅嫦娥咁样都你都可以叫嘅，系咯。即系我就觉得睇呢套戏，基本上都系要吓下大陆牌先摆落去嘅啫，即系唔好话 都 咁，亦都系为咗咧，佢哋继续左交咧，咁就变咗系要又要有黑人啦，又要咩，即系好多啲咁嘅元素咧，必定要摆翻落嚟嘅。咁呢，我就觉得同最初 Star Trek。即嗱，如果唔係最初 Star Trek 唔係又有個日本佬揸船，又有黑妹嘅都有嘅，唔係最初整，我覺得佢係營造緊一個即係叫做聯合國嘅感覺啫。咁聯合國 社會 咯，聯合國係有唔同人種係，但你睇下最初期嗰幾個主角都係白人嚟嘅，留意翻嚇，只不過隻船有其他人啫。OK 嚇，咁但係而家咧係要左交到咧個主角直情係黑妹，跟住個艦長就係楊紫瓊啦咁。咁样啦， 咁女人同黑妹一早有， 都女人啦，系啦， 黑人一早有做舰长啦，咁 D S I 嘅， 哦，嗰唔系舰长，嗰系嗰个站长，嗰叫做， 唔系，佢系 define 嘅舰长， 吓， 哦，即系唔系佢部舰长， 系勇胆号嘅舰长啦，佢系，咁啊。當然啦，呢個係 fit 翻個時間線嘅，就唔係啊 J.J. Owen 嗰個啦，咁佢係去翻主要時間線，即係 即係舊角黑隊長啦，即係意思舊角 隊長 一百啦，係咯， 即係Enterprise 即係前傳 Enterprise 之後嘅130幾嘅140年左右啦，咁啊， 但係佢嘅所有設定又唔係嘅。即係嗰啲樣啊，最少嚇。 樣其實似 Enterprise 嘅 ，OK 嚇。啲船嘅設定其實幾，起碼神舟號同埋Endeavour 嗰啲其實。 你又話佢嗰啲勁漢人改到怪曬嘅？ 勁漢人就好唔同啦，勁漢人，因為你就算你 Enterprise 都係用翻 Next Generation 都係正常 嘅嗰種設計啫。咁 J.J. Albom 嗰啲咧就已經改到近似呢啲樣啦， 不 唔 係，你都睇得出嗰啲係 佢講明嗰係平行宇宙嚟噶嘛？ 啊，咁啊， 咁佢唔同樣，你都冇得吹佢唔漲啦，係嘛？你嗰個宇宙啲地球人有三隻眼嘅都得嘅，你中意係咪？咁但係呢一個佢話係即係承接翻個原本個世界觀噶嘛？咁但係佢就 啊，呢、這個亦係有啲嗱、啊，其實呢度嘅整體嘅評論都相當正面啦，話拍得好啦，咁但係。唔少嘅 check fans 都鬧到七彩啦，嚟啲正話人咁搞成咁嘅死樣啦。 你講讚嗰啲就唔係 check 迷啦，就係、是、可能科幻迷啫。 其實科幻迷同埋傳媒咧係讚得最犀利嘅。 嗯， 喺 Star Trek 嘅 community 裏邊咧，就 反而鬧啊嘛， 好壞三半啦，嚇、啊，好壞三半。 嗱，其實我就咁睇嘅，佢咧的確咧係將個 Star Trek 嗰樣嘢咧，就由一個好 TV drama。即係只不過哦，有啲演員咪黐啲怪啲嘅額頭啊，或者鼻啊，咁啊算啦，呢個你嘅電視劇嚟嘅啫嘛，以往係咪？咁佢唔能夠嗰個化妝係喂你每個人都嘥八個鐘頭化妝，我仲使拍嘅，係咪先？咁但係佢今次呢一套咧，佢就將佢提升到咧係一個電影嘅級數咁樣去搞啦。咁我亦都讚賞佢嗰個電影感嘅。佢的確唔係講緊話一套電視。唔係一個高成本電視嘅，就係電影啊！你當呢兩集，你當係一套電影。 嗱，呢兩集嗱，佢而家睇翻佢個製作成本，平均每集$700,000啦。咁呢兩集係$50,000嘅， 係 即係定係呢兩集已經$300,000啦。 咁其實唔算高喎、啊，如果以一套電影嚟講， 係以個電視劇嚟講超高嘅。 係咪？但係佢 achieve 到一套戲咁嘅完成度啊嘛。 係啊。 系啦， 系咯，咁我覺得喂都做得好靚下嘅啲嘢，事實上，咁而佢啲外星人咧，亦都唔係好似以往咁咧，我就咁個演員化個怪裝就算，咁好似佢有一個角色咧，將來都會繼續同呢個黑妹女主角咧同船嘅，就係、是、個高洞洞外星人，咁佢咧係除咗諗緊個人化妝，佢係掹長咗佢嘅，的確係。 係啊，呢位演員又好慘，都好少以真面目示人嘅。 咩？你講過？ 就是吓、啊、个演员啦，咁系 Hellboy 里边嘅 个鱼人啊嘛， 个半鱼人啦， 系咯，都系佢啦。 其他佢有几部作品都系做怪兽嘅。 介绍过噶啦，呢个我哋以往已经系咁今次咧，佢系将佢掹到好高嘅，个身形系掹到长晒嘅。咁系佢本来都瘦嘅，咁但系佢冇瘦到咁瘦嘅，佢呢个成掹到系粗好肌咁嘅。咁变咗咧，你见到即系而家咧，佢唔系就咁就哦演员啊 low 肌做戏啦，咁净系化个妆，佢唔系佢即系如果都系特效，那个特效嘢要长期做嘅，因为佢长期喺度就要长期做嘅。咁我就觉得佢咁今次其实佢都将呢个电视嘅呢种剧呢种科幻剧，佢系提升咗嗰个制作嘅级数啦，或者我应该咁讲 ，OK？ 咁佢的确同以往 Star Trek 系唔同咗。即係 fit 唔 fit in 咧，咁可能佢真係未必 fit in， 因為佢要將嗰啲外星人要做怪啲啊，的確係。咁又 勁罕人，但係冇辦法，就真係怪咗啲啦。 即係佢有佢個好處嘅，我睇到係咯。 OK， 以前你勁罕人都係 戴個頭套咯， 化妝啦，而家搞到變咗光頭啦，而且佢24個族。好似每個族個特性都有啲唔同嘅，即係嗰啲 啊個樣冇錯，佢都唔同嘅樣有少少係。我睇落去成日都係祖拿達軍咁啊，成搞到我覺得佢哋似再怪啲啊， 比祖拿達軍仲要怪一啲啦。 即係我講咗咁啊，係嗰啲改造咗嗰啲啊，唔係講人樣嗰啲啊。 係啦，咁啊啲船啊，所有設計，例如啲警岸船嗰啲都同以前嗰啲好唔同，同埋個科技亦唔係好 consistent 啦。例如喺 Star Trek 嘅正史嗰度咧，警岸人係。嗰、那個年代嘅警岸人唔會有隱身裝置嘅， 哦，即都未有㗎。 佢哋係到十幾年後同蛙文人做個交易， 先有嘅。 蛙文人有隱身裝置，但係佢啲戰艦就唔得嘅，俾星際艦隊打到狗咁嘅，所以就交換咗，佢哋賣咗啲戰艦俾佢，就交換咗隱身裝置啦。 哦， 咁但系佢呢度就竟然有呢样嘢啦，呢、這个都其实就飞唔到去啦。例如同埋例如神舟号咁，我你见南桥有个立体幻象通讯系统，实际上呢个技术咧系一百几年后喺第一只有呢个技术嘅系 Defiant 就黑人舰长嗰个啦。吓啊咁。好明顯呢啲都 唔係你講嗰黑人男長係即係邊出啫 ？Cisco 啊 ，DS9 嗰個男 咁到底佢係呢個係補翻落去之前係男長啊定係咩咧？咁佢 佢係嗰個太空。 佢最初係 commander， 如果你講翻 DSI， 佢最初出場係commander 嚟嘅。 哦， 嚇、啊，即係後尾升咗職，就俾咗 defining 嘅船佢咁。 即係呢個係後來嘅事嚟嘅。 係咁 OK， 咁先叫艦長。 嗰時先有嗰個咁嘅立體嘅嗰個嘢。 系 嗰、 那個、 時已經係覺得隊長賽之後好耐嘅咯喎，咁而家係講一講 隊長之後要110多年咯。 國差隊長之前已經有啦，佢而家總之哦咁啊，咁佢呢個平行世界勁過啊，阿 J J Abrams 嗰個啦，如果係咁。 佢話即係第一代嘅人物啊，下一集第三集已經會有一個出場啦，就係 Harry Mack 啦。 啊邊位咧 ？Harry Mack 係一個星際嘅。喺幾個主要嘅 Star Trek 都有出場嘅。第一代嘅 Star Trek 啦，佢係出場喺個星際大騙子啦。 嗯。 老點嗰個隊長去幫佢尋寶啦。咁啊。 係。 喺卡通版佢再度出場啦。 哦。 另外 Next Generation 嗰度 啊， 佢都 未死嘅咩？ 講佢。喺个冷冻装置度俾人揾到吓。 O K， 咁啊， 唔系啊，应该你话第一个喺即系叫正故事有出场，唔系就系闪学老豆咪出咗咯。 吓 ，Sarah 噶 ，Sarah 第一就系 呢度出咗 场啦。 呢度其实你要交代翻所谓个黑妹女主角系边个先，因为呢个好重要嘅。 黑妹个女嗱，呢度黑妹叫 Michael。当然啦，但系其他女人叫 Michael 咧就大 声啲啦。唔重要啦，系咯。 咁啊，佢系十几年前佢其实系一个 outpost 即系一个前哨站咁嘅。 唔系佢咩种族嚟噶？ 佢系人类啦。 人类啊嘛。 佢跟住佢父母喺个前哨站嗰度居住，但系佢。個 outpost 就俾勁漢人襲擊啦， 就死曬啦， 俾勁漢襲擊啦， 啊，剩翻佢啦。 咁啊，結果咧，咁就俾 Sarah 救咗佢啦。 即係閃撲個老豆就收養咗佢， 係啦， 就當佢好似勁漢人咁去養大訓練，係啦。 啊，妹或者家姐啦，其實冇交代閃撲幾多歲 ，OK。 即係咁，但係閃撲佢呢度亦都將會出場，但係個細路仔嚟嘅。 唔係細路仔，年輕人啦，應該後生喎嗰個。 哦，都唔係細路仔 ，OK。 理論上嚟講，嗰、那個年代嘅閃撲應該係廿歲左右咯。 嚇、啊！咁你就即係 so call 佢係阿姨丫家姐咧，係閃撲嘅嚇，但係就 嗱、啊、你睇翻，如果係 J J Album 嗰個仲大鑊，嗰個係真係細路啦。 係點解咧？ 因為 J J Album 我哋講阿齋拿嗰個版本 ，OK。 啊，嗰個褪前咗五年嘅。25歲做隊長嘅嗰刻，就喺正史呢度嗰刻隊長係最年輕嘅隊長，大概係32歲。 哦， 啊，咁啊，如果佢哋有機會會出場嘅，咁但係你睇翻咪一， 唔即係有機會出場都係 廿零歲 啦， 廿歲 出啦，即係佢話佢係啊，佢話佢係啊，做得啫，係啦， 係啦。 系咯， 暫定就未知閃撲會唔會出場，就有幾個會肯定出場啦，就閃撲阿媽啦。 哦， 其他同閃撲個阿哥啦。 嚇、啊？有冇噶原本？ 有， 我都有嘅，原本都有嘅。O K。 嚇嚇，咁依啲會出場嘅，咁啊。仲有就呢個第一季會出場嘅就係除咗就係啱講嘅 Harry Mack 啊，咁就係、是、 個騙子啊。 其實嗰個人物出點解會喺幾套都出現咧？其實佢喺 Star Trek 嘅界嘅 fans 之中算係幾受歡迎嘅人物。曾經當年嘅 NBC 曾經諗過開個 spin-off 係主要係講佢點樣， 唔係啊？ 點樣咧？點樣去周遊太空去老點人去呃錢嘅？ 點解咧？因為佢好似啊點啊，即係好似 Han Solo 咁啊，講到佢。 傻皮老闆用 Han Solo 咁啊？ 不過佢講嗰陣係靚仔嚟嘅，你點知咧？ 咁啊，又 攞嘅啦，係咪先？ 喺呢度10年之前，咁佢嗰個演員都唔係好靚仔啊。 如果演员系有份做过， 即系你都要随时走个有头发嘅啊 Captain Picard 都得噶嘛，啱唔啱先？系咯。 Picard 就唔得 ，Picard 白接近 Picard 八十几年后嘅人。咁啊， 皮卡个老豆咯，都系佢做翻咯。皮 卡个老豆啦，行啲之类啦。 即系呢啲咁嘅前传啊，其实就系成日喺度攞呢啲咁嘅，即系正传啲人啊，啲喺度玩咁啫嘛，即系跟得 origin 咁啫嘛，系嘛？系咯。 都可以咁讲啦。咁但系 咁样咁就冇乜所谓嘅，唔系做主角就得噶啦。 嗱，另外一个有可能话咗会有可能出场嘅就系、是Captain P 啦， 即系葛克个老豆啊。 唔系郭克，即系喺 J J Album 嗰度嗰个将军啊，即系第二集死嗰个将军。 哦哦哦。 咁样最初，其实最初 Star Trek 嘅 Cage 即系个电影版嗰度咧， 系啊， 就系唔系嗰个队长嘅，就系、是、呢个 Captain Pike 啦。咁啊，结果俾人整到。 嗰个唔系佢老豆嚟嘅咩？原来哦， 嗰、那个唔系佢老豆，系前一个。 即系另一个人。OK。 系啦，咁啊，但系净系 keep 翻闪扑啦，咁正式拍嗰阵时候就咁，其他所有都 cut 晒。 哦， 连詹 Warden Barry 老婆都被 cut 埋。 吓、啊，点解咧？ 就是、做副男长啦，即系佢有份演出，但呢位女士咧就有份演出咩嘅？正传同埋几个电影版加埋个咩、哦、个 Next Generation， 但系净系得把声，个电脑把声就系佢啦。 哦，咁样，即系变咗个电脑。 第一个叫做 Number One 嘅人咧，亦都系呢位，亦都系 Cage 嗰度嘅呢位女副男长啦。 吓、 啊，哦，所以个角色系连名都冇嘅。 嗯，有 computer 咩冇名嘅 computer 咯。喂，佢哋嗌佢真系咁叫噶嘛 ？computer 咁佢就应佢，唔系佢个名咪叫 computer。 唔系我知，佢 cage 嗰度佢嗰个角色系连名都冇嘅。 哦，你讲个人嘅角色 ，OK。 叫 number one 嘅啫，定系 ？OK， 好 good， 唔系好啊，仲意嘅。 咁呢度都沿用翻呢啲嘢啦，即系算系少少啲 stack 啦。 系。 同埋另外一啲 stack 就系杨紫琼后边嗰个书柜啊。 诶，有咩特别？ 所有书咧都系 Star Trek 嘅第一代嘅，例如 Mirror Mirror 啊 ，S of Eden 啊，全部都系嗰啲杂志嘅名嚟。 哦，咁样。 玩嘢就玩呢度啦。 好在佢有幅黄山将军嘅相啊，我惊。 其他都冇乜玩嘢啊，例如冇摆翻啲其他啲船喺度啊，你连 J J Album 都摆只旧冒险号喺度啊。喺阿 M O 批个， 竟然 个咩度啦吓？但系理论上嗰只冒险号应该未出现嘅。 吓，咁有个模型先。 嗰只701A 嚟嘅。 唔系，咁可能喺佢个版本，喺佢个电视剧个科幻片嚟嘅咧，系一出好难讲嘅。 咁啊，答唔到你啦。咁啊，嗱，咁佢成个故事其实同亦都有人。覺得佢同正式嘅同以前嘅 Star Trek 最大唔同處咧，以前嘅 Star Trek 其實雖然主要係用艦長嚟做一個主要角色，但其實都係一個群戲嚟嘅，甚至每一集可能有唔同嘅啲 character 咁做主角嘅， 係即係餐廳個老闆咁，亦都可以做今集主角，係啊，有啊， 嚇依。呢度起碼以呢兩集嚟講，同埋第三集嚟講其實佢都係主線會放喺呢個 Michael 嗰度啦。 係 呢位， 即真係有主角嘅、今次係，就係個黑妹啊。 嗯。 啊，咁啊，亦都係比較少啲，就你就算以前勉強叫主角都係個男長嘅，但係今次係用一個兒父嘅眼光啦。 嗯。 咁啊，唔係大夫啊 ，sorry。係。咁但係很。跟住嘅嗰度就唔知佢仲系咪呢个岗位啊，因为佢 断咗空间，已经俾人拉咗。 哦，佢你睇佢有预告片噶，佢咪成班都系反嚟噶嘛，变咗好似呢个 佢系 杀特工队啊。 系啊，佢系因为嗰阵，因为佢嘅鲁莽行为咧，令到敬案人开始，呢个系正史讲咗嘅。 哦，即係當然冇提到呢啲人啦， 即係屈咗佢。 呢段時間係真係同正岸人開戰嘅。 哦， 咁啊，結果雙方後尾簽咗和約啦。咁呢度其實係解釋翻一個呢段歷史啊。所以 That's why 咧，舊年佢禁咗一套 Vanity 禁咗一套 fan base 嘅 Star Trek 故事出現嘅。 點解咧？ 就因為都係講呢段歷史啦，就講 Federation。 但係嗰啲係 fan base 嘅啫嘛，係咪啊？ 係。但係其實個內容 有得禁嘅啫，我 其實個內容有幾類似，都係講一個好出位嘅艦長。要做一啲嘢去扭轉呢場戰事。咁佢呢度都係啦， 都 係 同一場 嘢，好唔同啊。佢做嘅嘢唔同，嗰度講佢係點樣研發一啲船去對付靖漢人，而送一啲船去死。咁、 okay. 啊、一啲所謂黑暗歷史啦。咁呢度就冇咁黑暗歷史啦。咁啊，講到佢哋要。呢位出位艦長就要揾一啲佢認為適合嘅人啦，咁所以要將阿 Michael 啊同一班其實都幾唔掂嘅人啦，得佢包括有一啲一個新仔啦，一個女仔嚟嘅，咁雖然成績好好，但係好劣嘅做嘢。 哦，即係咁 啊！另外 仲有之後去做一添 啊，仲有一個咧，就係患咗創傷後遺症嘅。呢場戰爭嘅戰俘，再加 Michael 啊，咁全班係一啲所即係傳統上講 miss 嘅人啦，即係一啲唔適合嘅人啦，咁去做一啲佢認為嘅特別任務，咁同埋咧，今次呢套同以前嘅設定好唔同，因為以前咧係一個幾光明嘅世界，一個烏托邦式嘅世界。雖然有佢哋都要打仗咁，但係其實都好多時都係賴過，即係以為做啲人物嘅矛盾嘅。但係呢套佢都幾主線係講一啲黑暗面嘅，例如其實 Gender Wildenberry 嘅年代就下咗禁令嘅，唔可以有太激烈嘅衝突嘅。Star Trek 裏邊嘅例如嘅艦組人員係唔容許有太激烈衝突。呢度已經完全違反曬啦！第一集就整暈咗個艦長，玩背叛啦。咁所以 fans 嘅情況嚟講就好係參半啦，因為其實佢設定成個設定係啱啱調翻轉嘅，同本來 Star Trek 嘅世界。 咪你話佢而家其實似 Star War 嘛？ 係啊，似好啲啦！你知唔知 Star Trek fans？叫 J.J. Albin 嘅版本做乜嘢啊？ 啊 ，Galaxy Class 唔係 Star War 包裝嘅兩個鐘頭 MTV 哦， 咁啊，佢相對個評價都已經算比電影版好少少啦。 OK。喂，會唔會我哋上兩個禮拜講嗰套 Star Trek 啲啊？嗰度叫乜鬼話 ？Orville 咁、啊、但 Orville 其實都係好壞參半啦。啲人覺得佢真係承襲咗 Star Trek 啦，但亦都有人去玩嘢嘛。人哋播10年冇 Star Trek 嘅，你幾時都播得套咁嘅嘢啊？人哋開波你嚟整個咁嘅嘢？ 唔係咁咪啱囉，咁咪鍾意睇返傳統 Star Trek 嘅，咪睇嗰度搞笑 返返啲嗱嗰套呢其實好壞參半啦，即係商業嘅上一啲傳媒上嘅人就覺得彈嘅多啲啦，但係 fans 呢即係觀眾層面呢，當然包括 Star Trek 同埋其他科幻片嘅 fans 呢，佢讚嘅層面係高啲嘅。 哦，咁樣 啱啱調翻轉嘅，你睇爛番茄同埋另外一個指數咧，一個係九啊幾，一個係廿幾。咁咧，因為啲人覺得佢第一次 Star Trek 啦，但係反對嘅人都係同你差唔多觀感，唔係佢 promo 嘅嘢啊，俾唔到個感覺。 太正經咯，太正經咯， 太正經啦嚇。 唔係嗱，即係你話你係搞笑，咁你玩翻曬所有 Star Trek 嘢同埋似 Star Trek， 但係你係搞笑，咁 OK 嘅，即係你係戰狼三百啊嘛，咁你戰狼三百就梗係似戰狼三百，梗啦，好合理係咪？係 啊， 因為你係笑戰狼三百啊嘛，但係點知如果你嗰套戰狼三百拍咗出嚟咧，係直情係戰狼三百咁正經嘅，咁你呢套咪一套 抄嘅作品咯？正如我上個禮拜話講啦，佢 唔係啊，唔係你明唔明個分別先？你搞到玩嘅搞笑嘅似嗰套戏 OK， 因为你系搞笑。但如果你唔系搞笑，但系似嗰套戏，咁你系一套抄嘅作品啊。 OK， 啊佢玩嘅好多时系揸出嚟啲对白，正常除咗啲 fans 之外，基本上就唔会听得明啦。 嗯，你唔好讲咁多啦，嗰套我咪讲过咯，上次有兴趣听翻啦吓。咁讲翻呢套啊，讲翻新呢套杨紫琼呢两集啊，咁点啊？ 嗱，跟住。选体批评咧都觉得啲演员做得相当好啊，但系亦都有相当人系唔中意 Michael 呢个角色啦，因为即系完全违反咗一个主角应有佢唔系真系啲 loose cannon 嗰只，系真系神神地嘅。你唔系虎胆龙威啊 ，Bruce Lee 咁个，佢嗰啲神神地系胆正命平嗰啲，佢呢个真系一个创伤后遗症咁。是完全见到敬汉人就想怼冧佢啦。 系， 咁、个角色其实就可能咁嘅角色有得发挥，但系其实对部分观众嚟讲，觉得极不讨好啦。 O K， 我觉得佢唔够吸引咯，对我嚟讲纯粹 系咯。 即我唔系好有兴趣用，即完全净系用佢嘅视点去睇呢个故事。 系啦，咁啊变咗成套剧都系围住佢转咯。 嗯。 啊，咁佢话例如第一集咁 ，Walton 式嘅 say hello 就系要打黄金嘅，咁呢个只不过系佢哋认为嘅逻辑。 唔系 Walton 啫，敬汉人啫。 啊，敬汉人式嘅。 即系等于 Predator 嘛，你打佢，佢会 咁嗰集系叫 Walton Hello 啊嘛。 系。 即系话 Walton 觉得如果同敬汉 系啦，冇错啦， 应该系咁啦。 系啦系啦。 咁但系 唔系 Walton 式，即系佢哋所认识嘅敬汉人 系。系啦，咁。咁但系正常就算一个 Walton 嘅男 都唔会咁啊嘛， 都唔会咁样做啦，系嘛？ 咁样。 嗯。 即你。你对一隻基本上冇武装嘅船喺度咁， 嗱我唔知啦，系咁 点样开火？ 呢个但系佢就话因为系杨紫琼唔肯去开火，咁但系后屘就俾人围啊嘛，又好似证明咗佢唔系错啊嘛又。 嗯。 嗱，如果开火会唔会咁大镬？因为唔知啦，因为正罕人。尊重的英雄就不是只是开火的，是要打得赢他的。啊，咁啊，好明显杨紫琼的男就连一只冇武装的男都未必打得赢，因为嗰度讲佢是好老爷啦嗱。你睇翻个编号1301， 佢编号啫，但系佢只船你睇佢表现啊，先进过任何一只后来啲船啦。 咁啊，当然啦吓，咁、啊、其实佢 NCC 1301咧都有少少向正式嘅 Discovery 即系爆咗嗰只致敬嘅，因为嗰只嘅编号就 OV 1301 即系穿梭机啊，嗰只啊， 系啊， 发现 穿梭机，佢嘅编号就 OV 1301， 嗯，咁即系亦都话俾你听，呢只船最尾都系会咁嘅命运啦，唔系唔出奇啊，你觉得唔会咩？ 嗯， 最后佢都系要死嘅，你信唔信 啊？唔系啊，唔系神舟啊，我讲嘅 Discovery。 唔系，我讲就系啊，你呢啲未发生啊，你信唔信？信唔信？你最后全部会死晒？ 唔知啦，佢有第二辑咁睇下第二季会点啦。第一季就唔知啦，第一季肯定唔会有咁嘅事发生啦。 哦，第一季啊，唔系嘅，佢可以爆嗰只船又整嗰只噶嘛。 系啊。咁啊，1301A 咁啊嘛， 唔知佢啊，是但啦。 好似冒险号咁由 A 到， 唔系，咁佢呢班人癫噶嘛，整烂晒啲船啊，正常噶啦，你预咗，佢哋 dirty pair 嚟噶嘛。 但系佢呢度，佢系全部揾埋晒啲， 都话自杀特工队咯，直情佢就系你自己想象啦，系咯。 系啦。 咁其實佢個女主角係唔夠索啫，其實應該搭翻到條孖辮小丑女咁就啱啦，揸住個錘。 OK， 咁啊，另外再講下啦，咁佢隻船個設計上咧，佢其實就向即係另外啲 fans 談得最緊要係隻船嘅設計啦。攞隻廢岸嘅船要嚟做主角，咁其實啲人都覺得你唔係。 唔係你講即係未出場嗰隻主角船，唔係呢隻，係 啊， 神舟號。 神舟號其實就有少少似 Enterprise 一咧，即係Enterprise 嗰隻船嘅樣啦，你即係 類似啊， 個屋咧咧數由上由橋上變咗橋下啫。咁其他嗰啲有啲就似翻Enterprise C 啦，起碼上上嗰隻船就Endeavour 就其實似別卡第一隻指揮嘅船個沙基啊，咁其實啲船都有咩？同埋你細心睇翻咧，佢都有玩嘢，有啲唔係呢個年代嘅船都照 key 埋落去嘅，例如 Yaka 喺度嘅 嚇咩嚟㗎？ 一隻當時 CC 唔發達，就用模型，所以就砌咗好多古靈精怪船，攞現有即係左搭右搭，將 Voyager 個男身啦，駁咗落戰鬥機個底度。 咁樣？ 啊，即係 Federation 嘅戰鬥機個底度，咁所以搞到其實幾古怪嗰啲。而嗰隻嘢就係喺後面你樣見到嘅。 即係你知今次套嘢都有出過場嘅。 係。 即係後尾佢哋 wop 曬嚟成隊男隊嗰陣有嘅。 係啊。起碼似啦。 咪但佢冇帶嗰隻嘢嘅，即係你意思見到有隻咁嘅樣啫，係咪？ 啊！ 即系等于当年 有咁嘅样啦， 吉姆嗰阵，你见到其中有啲吉姆点解系勇者雷登啊？嗰班友嚟嘅嗰啲啊， 之类啦。咁佢其实都有咁样玩嘢嘅。 咁呢啲系玩嘢啫， 唔应该 玩啫。 要黐埋落去。 系咯，即系原来喺高大世界都原来出现过超级机人大战嘅场面噶，有其他机出现过嘅。即系你真系讲呢样啫。咁佢冇叫名冇成就， 代表地球 玩嘢啊。 咁你要代表地球咁可以。咁一定將啲舊機攞返曬出嚟啊！咁何來都嚟照用啊嘛。 佢唔閃一閃，你見到有隻宇宙戰艦大和號或者銀河鐵道999已經好好㗎啦。係 囉。 或者見到有啲 Star War 嗰啲有啲有隻 Star Destroyer 突然間出一出咁啊，即唔係見到呢啲已經 OK 啊，或者太咩卡拉迪加啊，太空堡壘卡拉迪加咁。 冇錯啦，咁啊依。 都唔好認真啦，呢啲我當佢玩嘢攝嚟啊！嗱，我想問下啦，咁其實我諗我哋香港觀眾都係對到啲楊紫瓊今次 fit 唔 fit in 到呢個嘅Star Trek 呢個宇宙咧？咁有咩意見？ 對我嚟講咧，覺得佢做得相當好嘅，都一個幾有威。 我初初覺得哇好怪啫，楊紫瓊 Star Trek， 咁但係睇又覺得又唔係喎。又 OK 喎，我又唔覺得自己睇緊咩 冇睇過。好男長嘅，即係同 OK 喎。 嗰位哈倫做 Michael 嗰位哈倫女演員個 chemistry 做得幾好嘅。 OK 喎，我覺得佢咁就死咗，真係嘥咗咯角色咯。 係啊。 佢其實唔止兩集嘅，你睇翻個資料。 啊，之後翻山。 啊，唔係翻山，可能回憶鏡頭咯。 哦，即係拍咗㗎啦，其實已經。 我相信拍咗啦，你 會唔會有一場佢同佢喺度揾把雙刀喺度打，即係卧虎藏龍，大戰玉蛟龍咁咪會唔會？ 拎咗把雷射劍喎、 啊。咁佢依度都有揸刀打，都有揸住架，臨死都揸住把勁漢刀。 係，都同嗰啲勁漢人打過兩嘢，但係就瓜咗啦，係。 係啦。 因為冇咗清冥劍啊嘛，係咯。 係啊，用唔順手嘅勁漢刀要。 阿周潤發又冇嚟到咧， 係一個月牙刀咁嘅嘢，個揸原本嗰個都已經夠騎呢啦，佢依個改到仲騎呢，你連揸個都係刀鋒嚟嘅，我唔知點揸個嘢。 係，哦，即係自己戒到。 咁揸個都起碼係條棍嚟嘅，而家依個改版之後啊，直頭揸個都係刀鋒，我直頭拗曬我點揸依只嘢。 咪所以咪揸唔到咪賴嘅嘢咯。 係。咁啊。除非勁漢人係皮粗肉厚，可能會好啲啦 嚇。係啊，你叫我一想個指揮火燒嘅手都起碼都唔係熟咗啊，唔係表叉燒啊。 啊，窿咗啲嘢。 咁啊係。 即係你淨覺得佢好似硬咁噶嘛？你覺得佢而家嗰啲勁漢人係？ 其实成个故事就简单嚟讲，就系一个废柴嘅外人，即系变嗰只系坟上船嚟嘅啫。咁佢哋系 dishonor 咗嘅，而佢嘅手下竟然连 house 都冇嘅， 即系冇嗰个嗰啲咩咧？ 即系冇人冇家族嘅系 啦 系 啦， 对，即系 唔系同埋佢仲要系白色啊，佢唔仲要系白色噶， 系。 是是对敬汉人来讲呢是最大的耻辱来的，没人肯认头。咁就算连边只男的男长本身都没，虽然有家属但没人认头的，他一样是因为他的死定种来的，他讲他十年前已经被灭族了。咁他想他觉得 Federation 已经强到可以跟他们交手。咁就想利用 Federation 去重新組合敬汉帝国嘅24支派啦，咁啊结果成功啦，当然。咁就引起咗敬汉人同埋咩嘅大战。咁所以其实都答咗个问题，就係如果唔开火会唔会引起呢场大战呢？係都会。 即係唔係都会引起㗎啦。 你开火，因为成个佢嘅意思，佢不斷碎嗰廿幾個族長，自己衝埋去，明知即係佢哋嘢都唔把得嘅，都衝埋去攋嘢。 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宗教領袖咁咯，即係以死啊！ 宗教領袖，佢成日話要，佢係不斷重複話要重新燃起 K 華噶， 你覺得佢都似啊，似嗰啲恐怖分子，咁又有少少宗教嘅，又但係佢又 一 場。 順帶一提啦 ，K 華就係敬漢啊，敬漢人嘅神武天王啦。咁就係話佢創造出上佢哋嘅敬漢人嘅上帝創造咗佢就連係。所有敬汉的分支咁就组成强大嘅敬汉帝国。 其实呢个系传人物嚟嘅咋系嘛？ 后有条诗啦，后面DSI 嗰度其实做过一个复制人添嘅。 哦，咁样？哦， 啊，咁啊，当然嗰条诗系咪 K 华真系唔知啦。 O、okay. K， 一个数。接近一萬年前的人怎樣 keep 到 DNA 呢、這個我就答不到你了。那他那個年代就是說敬漢帝國其實已經是沒有了皇帝了。 哦。 那樣變成24支派混戰啊，一個混亂時期啊，那這件事就重新連結了敬漢帝國，咁就揾翻一個 K 華家族嘅人做一個類似而家天王咁啊，但係實際掌權就係由24支派共選出嚟嘅一個 Chancellor， 一個點講啊，一個總理咁嘅人物啦。 OK， 個皇帝其實就完全冇用嘅。 哦、oh. ， 咁就依件事之後就成立翻一個真真正正嘅敬漢帝國，唔係分開24個小型敬漢帝國咯。 OK， 因為如咁樣先有資格去同 Federation 決戰。 嗯，即係呢個就將會講翻一個咁嘅故事啦。 嗯， 係啦。 嗯， 咁啊應該之後會講啲種族戰，即係24個支派互相勾心鬥角啊，點樣爭奪。即係做共主啊，咁呢啲咁嘅嘢啦，咁啊亦都會講呢班爽爽地嘅 Discovery 嘅成員點樣去咩啦，即係理論上個主線就一定同以前沙出唔同，主線以前沙出佢都有講戰爭，亦都有主線嘅戰爭，但係例如 DS9 同埋The Next Generation 都有一啲主線，成季嘅主線戰爭，但都係賴過嘅，佢可能頭嗰集中間嗰集講少少嘅啫，跟住結尾嗰集講少少嘅啫。咁啊，但係唔會真係，其餘都係講佢周圍去揾啲唔同星球啊，發生啲 講啦。你即係初代即係製作出嚟呢啲太空冒險劇嘅時代，本身係一個和平嘅時代啊嘛。 咁你嗰時去標榜呢啲共融啊、世界大同啊、咩即係呢個咁嘅嘢，其實係適合嗰個時代嘅嗰、那個嘅背景。咁但係而家我哋嘅時代係一個恐襲啊，係好即係呢個，即係同埋你都覺得係好似世界大戰都會嚟緊嘅。咁所以你而家都見到好多美國片都係以呢個反恐啊。咁你其實你明明即係超級英雄以前超級英雄係講咩嘅？都係即係都係好人打壞人咁嗰種叫正義英雄劇。但係而家你睇而家嘅超級英雄電影係咩？就是、反恐啊嘛。佢將嗰啲敵人都即係變咗恐怖分子啊！成啲 Joker 都講到明係恐怖分子嘅啦，講明添嘅啦，即係咁樣嚟去描寫嘅啦。咁你復仇者都係一樣啦。其實佢哋都係即係你都當嗰啲壞人嘅係好似係恐怖分子咁啦。你九流蛇 啊！你某程度歐藏都係恐怖分子咁啊。 係啊，你就算你係啊，你就算嗰啲係外星人都，你都當佢係咪一樣？咪即係外星拉登咁啦，你當咁。咁其實佢哋個套路都係用一種反恐戰爭嘅一個，即係其實係咁做囉，即係等於你日本咁，你按311海嘯咁之後又有好多，即係呢種，就算你拍哥斯拉都好，拍乜嘢都好，其實佢又想係借呢樣嘢講嗰個即係災難啊、災後啊呢啲嘢嘛。咁你美國咪就係事實上亦都係真係911之後嘅一個情況，就係、是、反恐戰爭係一個主題嚟嘅。咁變咗你呢啲以前係講和平嘅故事，咁佢咪借咗去戰爭嗰部分，而家會放大囉。咁因為佢其實我覺得佢呢套都係講反恐戰爭嘅啫，其實。 係啦。咁啊，另 理解可能會啱啲啦，係咪？ 如果以呢個套路嚟講，應該另外會出場嘅，應該都會有Star Trek 裏面 Federation 嘅黑暗機構啦 ，Section 31應該會出場啊。 係做乜嘅呢？解釋一下少少。 嚟專去一啲 Section 31就係一個類似 CIA 嘅一個黑暗啲嘅機構啦。咁佢哋就派唔同嘅嘢去賄賂啊，去破壞啊。點解嗰黑年代啲勁漢人搞到咁嘅死樣變曬人樣呢？亦都係因為 Section 31嘅。 好、哦，點解？ 刻意放咧。佢刻意放一啲製造大漢嗰啲 DNA 嘅資料去俾勁漢人，想勁漢人去製造，即係勁漢人就想利用啲資料去製造超強嘅勁漢人，點知就賴嘢，變咗所有額頭嗰啲骨冇曬， 即係變翻人樣， 啊變咗人樣，咁而點解嗰個隊長我就話嗰一族嘅多文明嗰勁漢帝國， 哦，咁樣 夾唔硬咁去解釋啦，呢、這個 係 雖然我都覺得有啲牽強啦，不過勉強都 fit 到入去啦。但係今次依扎樣咧，我哋真係唔知點 fit 好啊。 咁冇嘅，都係咁嘅，中咗毒咪變咗人咯。 即係可能 Session 31仲有另外一劑招呼佢哋係嘛？ 唔知道，或者佢哋系咁同啲人類啲人交配咁啊，交下咪變咗後尾嗰啲咯。 交友 ，OK， 係啦，哇！啲人類啲女正啲喎，咁啊，或者嗰啲人類啲仔靚仔啲喎，咁啊，搞下搞下咁啊，唔知入變咗後尾嗰啲咁樣。 咁啊， 即係超時空賽咁啫嘛，點解唔係啫？唔係咁，唔可以咁嘅。 喂，前傳佢嘅前傳啊 ，Enterprise 裏邊啲都係。都是特額正常特額樣嗰啲，唔係呢扎怪物 咁。我唔知佢啊，你呢度你咪解釋點解突然間變咗怪物咯？ 唔係佢就算佢嗰度都有幾種啊！你睇嗰個書架嗰度，有啲直頭怪到個後額都突嘅。 即係 alien 啊，變咗。 啊，變咗 alien 咁啊，後面都有成嚿嘅突出嚟嘅。 哦。 呢啲係。呢啲怪咯，但系都起碼個頭係人樣咯，圓形嘅，唔係後面都突埋，即係佢依度嘅解釋啊，其實之前見到嘅勁漢人即係其中一個種族啫，佢哋24支派有唔同樣，點解會光曬頭咧？咁啊唔知啊， 點解後尾就冇曬呢啲咁？咁佢可能或者都有講翻嘅， 咁之後可能都會有啲補完嘅，好似咩咁教即係。 即係你話鑑粗嚟又得。 就算佢呢套劇冇解釋，遲早都有人幫佢講翻嘅，放心啦。 係啦，咁啊，總之就好壞三半啦。整體嚟講，我都覺得。即 係我睇下 OK 啦，不如新年都講下啦，新年都冇講，新年都睇咗，不如等新年講下啦。我哋仲要講其他嘢啦，因為係啦。 嗯。哦，咁呢套我望，其實你話睇曬都叫做睇曬啦嚇。咁但係即係佢個製作真係電影級數，絕對冇氣場啲咩太空啊嗰啲，全部有曬。 風球嗰啲都 OK 㗎。 真係當戲睇啊！呢套你擺入戲院播啱啦嚇，嗰套。 好過二人熟好多， 好過葉兆文啦。 但係你話呢套你擺喺院做，我都就算睇咗我都唔會鬧，都 OK， 真係 OK。 咁你又有楊紫瓊又剩咁嚇，我當戲睇佢絕對冇問題。 我當戲睇 OK 啊，係咯， 係啊。不過某程度我會覺得佢仲好過電影版嗰個，因為起碼有啲張力啊，唔係啲 fans 形容嘅兩個鐘頭Star Trek 包裝嘅啫 ，Star Wars 包裝嘅 MTV 啊嘛，你話？ 系咯， 系咯，咁点样新呢个咧？点样系似电影咁好？系，咁佢太空衣都设计得好靓啊！ 好靓， 系个太空衣好靓。 系咯，我成日觉得电影应该可以同 Iron Man 一战嘅，应该系咯。 吓，佢直情 制服亦都相当靓。 系啲制服啲设计都 OK 嘅。 系，唔系以前咁，起码你呢度你觉得佢系似军服嘅。 啊，系啊，系 ，OK 嘅，真系 OK。即係 believable， 佢呢套咧係真係做翻俾第一個太空片，唔係430穿梭機，唔係嗰個錄影廠嗰個感覺，係，唔係因為韓永解釋話點解嗰時啲舊嘅 Star Trek 點解佢哋著得咁怪，同埋點解咁似錄影廠啊嘛？你話其實嗰個時代興啊， 佢哋嘅解釋 啊 ，official 嘅解釋就係嗰個時代係興復古依樣嘢， 係啦。即係佢專登搞佢隻船咧，明明本來個樣好先進，佢整到430穿梭機咁嘅樣，你明唔明？佢咁嚟解釋， 係啊，但係係好，即係同外表好似先進啲嘅Enterprise 裏邊啲船比咧，係完全冇得打嘅 Enterprise 嗰啲，一炮就散曬啦。 係， 因為佢有個很Star Trek Enterprise 都有一集是 crossover 的，是玩 Mirror Universe 的，就是讲一隻叫 Defiant 的同初代冒险号同级的一隻太空船意外地闯进了 Mirror Universe， 那就被当时的邪恶 的 Federation 叫 Terry Empire 拿了，那就其中个 Enterprise 里面个女仔 Siko 呢就发动叛变去打返地球。咁所有船去咗佢呢其实都係一炮一隻嘅。 哦，咁夸张。 啊，即係咁样嚟展示啦，其实佢係先进好多嘅。 即係大和号㗎嘛，佢嗰陣。 啊，想追佢係食尘嘅。 OK。 一块好多。 咁點解咁新年快啲講埋啦？咁你話就係好電影啊咁做咧，好電影感啊咁做咧。 嗯，咁同埋佢咪頭場咧，阿楊紫瓊咪同嗰個阿黑妹喺度行喺個沙漠嗰度行嘅。 行沙灘 係啊。係啊，嗰段嗰啲外星人都喂真係似樣啊，係嘛、 哦？怪噶嘛，係怪外星人嚟噶嘛，唔係人啊嘛，蟲咁噶嘛，係咯、啊。 咁同埋佢咪喺度行嗰個沙漠咁行到有個嗰、那個佢哋嗰個 Star Trek 個 logo， 係啦，嗰哇嗰個我都覺得誒幾 surprise 喎，有咁嘅設計。 係咩？我估到喎、 啊。喂，咁唔係我比較 依個就顯示阿紫瓊艦長嘅智慧啊。 嚇！唔係我又比較奇怪係咁，佢畫咗嗰個之後，佢定到位嘅咩？咁佢如果企咗喺上邊個點嗰個，咁佢 send 咗下邊個點，咁點算？ 咪唔係，咁佢梗係肉眼見到佢呢度，佢直飛嚟啦。 O K， 係 啊。 喂，咁好明呢個肉眼見到啦啩？ 係。 依樣又係。 不過其實你肉眼都未必見到㗎啦，因為你其實嗰、那個你畫好似畫到好似好大個嘢，但 你喺個太空嗰度睇 啫，你冇去到納斯加線嗰啲咁嘅程度啊！不過唔好理佢啦，咁佢 手其實有幾大咧，可能都係 影晒窿咪一公里度嘅太空点可以睇到呢、這个？呢、這个都有啲奇怪。 吓、啊， 唔知啦、啊，系啦、啊，即系如果佢摸到呢、這个呢、這个脚印，咁其实佢可能佢都全程都可以摸住佢哋啦，使咩、啊、再要嗌佢哋掂佢上嚟啊？系咯、啊，系咯、啊。咁你咪睇住我，我做完個 mission， 你咪自動beam 我上咯，咪仲要我嗌你咩？係嘛？即係既然睇到，係咯，咁當然你唔好細究啦。總之佢呢個係一個， 不過有樣嘢就好奇㗎啫。嗰隻船咁個裏邊個感覺咁大，個設定仲細過 Enterprise。 嗱，咪先嗱，佢隻船好明顯都係入咗佢嘅大氣層嘅。咁但呢個會唔會有啲違反呢？如果喺原裝嘅 Star Trek 世界， 即係唔俾入去應該。 咁佢哋唔入得噶嘛？ 睇下咩級數嘅船咧，你去到冒險冇咁大嘅，基本上唔可以嘅。但係細船係得嘅。 咁佢呢只唔係都好似有咁大咩？ 唔係，呢度好細，呢個八十米。 呢度好細嘅啫咩？ 咩啊？幾多米話？ 但點解可以影到咁巨大咧？裏邊 我又唔覺得呢只船好細，我咪想冒險冇咁大咯，唔係。 好細嘅，直頭係類似 咁我又睇唔出 喎。咁啊，即係類似 Star Trek。出 Beyond 裏面佢哋揾到嗰隻殘廢船嘅， 因為我見佢出現嗰陣好似都好巨型咁樣嘅， 啊，類似嗰隻咁細嘅。 你講嗰隻係艇嚟嘅啫喎， 八十米都唔係好艇㗎啦。 八十米唔好艇，其實一架飛機大啲嘅都係三十嘅啫喎。 嚇！兩隻飛機搏埋咯，但係所以我話 我好細咋，八十點會唔細，好細啊，大佬。 點解裏邊可以咁巨大嘅咧？ 係咯，係啊，佢影我真係爆 出嚟嗰度， 係咯，我真係唔覺得細船。 定係啫，但係可能佢哋真係冇乜點諗咧，因為你爆嗰個位，你望到個人咁細嘅， 係咯， 點會八十米啊？ 我咪就係覺得佢咪 有冇咁 大咯，所以我就係話，甚至乎再大啊！我話我覺得 至多。冇冒險咁大，但係 視覺上覺得佢係巨型啊！咁到底佢可唔可以入到大氣層嘅咧？咁呢個都係一個 咁細隻應該就得嘅。 嗱，如果照佢個嗰個寫出嚟嗰個數字啊，你講 咁即係佢啲飛艇細機就得啫，即係你但係佢都係艦嚟嘅，係咪得？唔係個重點係佢嗰個引擎啊，係咪可以喺大氣裏面運作啊？我一講 咁咩啊？ 係呢個先係嗰個問題啊嘛！ 有 Fusha 嘅， 因为你你 Station 嗰架佢都话佢前面凹得出嚟噶啦，即系嗰只个前面嗰嚿碟位嗰嚿嘢， 但系佢入大气就炒噶咯， 咪即系唔知啦，所以我就话呢一只点解佢可以竟然可以出现喺大气层嘅咧？咁样咁我问下啫，即系咁样， 同埋呢度佢好似系 咁咯。唔係，因為個電影而家 J.J. Abrams 嗰架直情喺地球建造，佢可以出入大氣層噶嘛，冇問題噶嘛，即 係 真 係 大 鑊 嚟噶嘛。咁但係你原先嗰架係要喺太空船路度建造噶嘛，係咯。 啊，亦都唔可只可以接近大氣嘅啫，唔可以入到去嘅。係 咯。咁但係佢呢一架咁，佢哋都可以透到氣，即係嗰度有大氣啦，最少係咪？個星球肯定有大氣咧，有雲有剩噶嘛。咁到底佢隻船咪可以咁樣入咗嚟嘅咧？咁唔知，我問下啫，係咯。嗱，一 Voyager 我見佢好似又得嘅喎 ，Voyager 係特別設計可以降落嘅。 哦，即係佢係特別嘅 ，OK。 啊，因為佢都話 咁嗰啲好後年代啦，係嗰啲又係咯，冇得。 佢都話得佢同埋一啲咧好細嗰啲探測船係可以降落。 佢都算細咩 ？Voyager 佢唔細，佢二百幾米。 佢咯， 仲 要 變 難級喎。 但係佢係設計到係可以降落嘅。 OK。系你嗰啲后边嗰啲就点讲都得，不而家因为呢个系前传啊嘛，咁我咪问啲得嘅咩？ 咁但系问题，你其他你睇翻佢本来嘅设计，咁四千八角点降落啊？ 系唔系好清楚啊？咁所以佢呢度又曾经咁做过，咁我问下啫。嗱，呢个算唔算系一个唔 consistent 嘅位咁啫？ 系咯，都唔系好 consistent。同埋，虽然佢刻意用翻啲手制啊嗰啲咁嘅嘢，但系都。 但係獨立嚟睇咧，即係如果我唔理佢呢啲 consistent 啊，同睇到急唔急咧，咁我覺得都 OK 啊，呢出係咯，真係咁解。 整體嚟講，我覺得某程度上佢好睇過 J.J. Abrams 嗰幾套啫。 係都 係真係零劇情可言啊。 嗯，就咁啦，係咯。嗰啲啊大，即係多啲星啊，咁啲特技勁啫咁咯，即係。 即係多啲打鬥 啊！你睇翻幾套，基本上都冇你會估，你會諗，你而家諗翻佢咩劇情，咁用圖打到個尾咯。 唔打下咯，咁佢打得嚟又唔至於好 shit 嘅，即係唔係變形金剛咁得個特技咯？都佢都叫做佢自己有自己嘅 講下嘅。佢都起碼有啲戰略啊，要錯。 即係如果你要講啲再深啲嘅嘢，佢就冇啦。咁反而你睇翻呢啲電視版咧，佢就反而有嘅，有好多。 你起碼相對上佢呢度起碼有啲戰略，唔係咁啊打就打咯。佢就 要點樣贏咧？有啲哲學添啊，仲要係。咁你電影就少呢啲嘢啦，冇乜嘅。 講孫子兵法啊，同埋成隻船廢咗。喂，仲有一樣嘢，佢冇可能有，竟然有 quantum position 量子魚類啊！ 但係冇嘅咩？ 係去到DSI 年代先做咗出嚟嘅呢樣嘢。 哦，係喎，你揸出佢初代都係光子魚類嚟嘅啫。 因為 quantum computer 講係大六倍力量嘅，係唔可以 嘅。咁啊，總之都係唔 consistent 㗎啦，算啦，係啦。 Okay. 你正常光子魚類係冇可能一隻炸斷嘅戰艦嘅。 嗯。係啦，咁啦，係咯，係咯。即係如果你要求嘅 consistent 咧，呢套就唔係好得嘅，咁啦，總之就係啦，係啦。 系啊，咁所以佢其實 睇啦， 其實我覺得獨立睇佢即係點解佢唔話唔放落去 J J Alvin 個時空咧？因為仲有好多嘢未發生，佢唔知佢發生咩事，咁你放唔到。 你不如當呢個第三個時空睇好過啦。 但冇嘢放唔到，嗰、那個係後，嗰、那個係佢之後喎。之后几年的时间咁点放唔到啫？ 是但啦，你当呢个第三个平行世界咁，会唔会冇咁嬲咧？ 咁啊，的确系第三个平行世界，因为系放唔到啊。 系咯，系咯， 完全放唔到 啫。即系你讲嗰个所谓 time period 系讲个年份啫。咁我唔同平行世界都可以有嗰个年份噶嘛？ 系唔同年份噶。例如， 唔系啊，即系同一个年份，我都可以有三个唔同世界啊。我讲 系同。 是咯，即大家都 是其實你知唔知 我呢個平行世界同嗰個平行世界同第三平行世界都完全唔同歷史嘅都得噶嘛， 係 即年份啫，唔代表佢今日嗰個世界啊。 歷史係提早咗五年噶嘛，講句。 即你睇而家Gundam Origin 啊，係咪同嗰個世界啊？好明顯唔係啦。 唔係啦，咁做乜鬼嘅高達啫？如果不嬲都有啲咁嘅機械人， 嗯，係咯， 你解釋唔到啊？點解？点解嘥咁多精神，仲要话超级秘密啫？ 嗯， 如果不嬲都有机械人嘅话， 佢超级秘密就系 Tricky 佢赵冠去追佢啊嘛。其实佢冇秘密噶，你明唔明？佢个秘密系一个大话嚟嘅，哇！我哋好劲啊，真系好劲嘅机动战士嚟咁。 即系呢个美国嘅星战 有咩劲咧？冇乜劲，即系所以吉姆黐啲角啊咁咯，系咯，你明唔明？ 劲就系个驾驶员啫，其他人揸唔到嘅嘢。 个驾驶员都冇劲喎，而家废嘅喎。 咁啊，而家呢度系啦 吓。系咯，连个马莎都净识抌油啫嘛。 系咯， 抌顺啲。系咯，咁要 顺啲，所以三倍速度啊，爆机咯。如果现实世界， 冇爆啊，用晒啲油啫嘛。系咯。佢都有做俾你睇，佢都好現實嚇。哎呀，冇有添咁啊，係咯。 好嘅。 唔係呢啲前傳咧，係承繼曬沙窩前傳啲衰嘢㗎啦，係啦，啲光劍啊攞嚟點煙啊，係咯。做電筒啊咁樣，而家打就依點都冇電都冇啊！琴日我哋煮飯用曬咯啲電咁嚇。 國產零零 七。你點煮啊？冇啊，咪成把光劍怼落個煲度咯，我咪熱多啲水咁樣。咁你煮飯又用光劍，煮面又用光劍嚇，冇電筒冇燈又用光劍，你執光劍基本上由朝開到晚咁，唔怪得決鬥嗰陣冇電啦，係咪？咁你呢啲劇情都可以發生嘅，你睇啦嚇 ，OK， 係 好， 係 OK， 咁呢套反而以呢個 Star Trek 前傳嚟講咧，佢雖然唔 consistent 曬，即係佢叫做都自己獨創 嘅，算係好睇嘅。 好睇啦，系啦，即系你如果你唔落佢个 consistency 系其实 不过简单嚟讲，应该话你唔当佢系 Star Trek， 佢喺度相当好嘅剧集。 嗯， 即系总之你当系第三个平行世界啦，或者咁讲系咯。 即係 Star Trek 佢係 Star Trek， 但係佢唔係嗰個世界嚟嘅，咁但係佢係 Disney 係有翻嗰啲歷史咁 OK 嘅，係咯。唔係你，如果你高達，你話你唔係嗰個，即係你另一個篇章嚟講，或者我都 OK 嘅。不過咁你都要好睇，係啦。個 Origin 真係唔得咯。我哋講個馬仔都覺得係咁咯。就算我唔當呢個係高達都 Origin 係 唔係好睇啊？係啊， 某程度佢好似仲甩個 reset。 都咁梗係啦，梗係啦。Okay. 即系甩得好紧要，咁即系咁啦，系啦系啦，咁唔系甩唔紧要，好睇就得噶。你甩得嚟好睇，哇！你珠根啖咁啊，都 OK 噶。即系如果你好中意睇打功夫咁咪系咯，咁佢都好睇。咁你唔好睇啊嘛，我唔理你系唔系高大先，唔好睇就死啦，系咪先？咁咯，系咯。 系你 咁呢套系得嘅，呢套睇下 OK 嘅。 你冇办法，而家永远系要将一个大品牌 个 IP 摆落去，跟住改到七彩咁，唔知做乜 都得。咪你好睇啦，唔該，係啦，唔好淨係因為有個品牌，係啦。咁個正故事就未開始啦。咁其實係咪好似都係今個禮拜都會繼續做㗎啦？佢唔係隔一輪嘅，好似早啲係繼續㗎。咁睇到再同大家講啦，好嘛？係 OK， 係啦。咁到底佢之後點樣又變咗監躉？點解又會即係點嘅咧？咁嗰度又點發生？咁係咪真係呢一集就直情重演一次呢個自殺特工隊咧？咁都似啊，睇個畫頭就係啦。又喺啲头车度倾偈咁，有翻晒呢啲镜头。 唔系你睇翻啲人物介绍，即系头先讲嗰堆人咧，全部都 系总之都系怪， 男仔 都系争在冇装个炸弹落个颈箍度嗰啲嘅啫，好似啊。 你正常人做男仔唔会拣一个好劣嘅身仔啊，唔会拣个有创伤后遗症嘅人。佢揸船啊嘛， 唔係佢都未騎嚟得過Galaxy Crash 船啦，係啦。唔係你日本動漫係好興㗎，你頭先講嗰啲套路係揾啲無厘頭友嚟揸嘅，好中意係啊。 所以 Sally 咪 Oreo 咪又係玩啲咁嘅嘢咯。 其實如果玩得好睇係好睇㗎，我唔覺得有問題㗎。係。係咯，唔係有問題嘅， 都 OK 嘅。 不 過你平時睇巴士嘅多數唔係 咁樣 嚟。 佢揸船梗係冇問題㗎， 套路啫。其實佢唔係渣啊嘛， 係 咯，個重點係佢唔係流啊嘛，佢係有第二啲問題啫嘛，佢同佢揸船嘅技術冇，佢可能個技術好好噶，係咪先？係咯，可能佢手車好勁啊，咁你咁我就係要佢揸車啫，係咪先？我就係要你個阿 baby driver 揸車，我理得你第二啲問題啫，唔關我事噶，係咪先？你做到你個 job 咪得咯，係咪？咁但係有時呢啲嘅表達一樣嘢就係、是、你嗰啲好多世俗就係睇好多嘢，其他唔關事嘅嘢。得啊嘛，其實佢翻嚟佢做嗰樣嘢係咪得咧？或者佢做嗰樣嘢，即係佢真係揾佢翻嚟做嗰樣嘢，係咪佢係最出色？佢未必咯，反而。咁但係你而家呢個就係揾我，唔理你其他問題。你我要你做嗰個 position， 你係得就得啦。咁其實我覺得咁都冇錯㗎。你曹操咪呢咁嘅人咯？佢話佢唔論你其他嘅嘢㗎嘛，我理得你係一個咩人啊？我要你係要你個才能㗎嘛。咁其實。冇錯喎，呢個做法亦都即係可能我唔計學歷嘅，即係你十條 A 咁啊點啫，就代表你幫我公司揾到錢㗎啦咩？冇關係㗎，可能你同人溝通都有問題嘅，你十條 A 唔代表你做識做嘢喎，好多讀 U 出嚟好成績啲人佢見工見唔到工嘅，點解？因為佢同人哋傾都有問題啊。 嗯， 啱係。 咁我點樣第時點樣揾你去處理嘢，揾你見客咧？正常 social 呢個問題。點樣同其他同事一齊做嘢啊？唔係當然，如果可能佢嗰個 position 係唔使咁，又可能又 OK 喎。可能你匿埋喺度， 你淨係對住部電腦，唔需要對人 咁又 OK 咯。 咁但係我唔係我想請緊 sales 咁，我點 OK 咧 ？PR 佬咁點？ 或者我係做 customer service 嘅嘢嘅，咁點 OK？ 或者 OK， 就算唔係對外，但係我對內你仲要同其他 department 要成日要開會，咁你都同人連基本溝通都唔得，咁你點開會你都有問題，咁係咪先？咁點請你啊？咁所以其實都現實上都冇問題嘅，即係你嗰個 group 人其實有其他嘅原因，所以令到佢係你覺得佢好似惡名嚇。遠播咁，但係其實可能佢真係勁嘅某樣嘢咁，所以呢個咁所以呢個自殺特工隊呢個路線其實啲人都熟啊，即係雖然呢班係超級壞蛋，咁但係又如何啊？咁原來佢哋亦都有即係去 即係佢係出壞蛋係講緊佢鍾意偷下嘢呀嗰啲啦，即係當然佢冇強調話小丑女都會殺人呢樣嘢，咁佢好似鍾意偷嘢咋嘛，咁但係你相對而家地球有危險喎、啊、 即係佢可能鍾意犯法啫，咁佢唔係鍾意鍾意毀滅地球嘛，咁你依家 係呀，即係你當個世界有危險嗰陣，咁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唔得，咁個世界都毀滅，咁我都死埋啦。第一係咪先？我點會俾你毀滅個世界啫？ 咁 又或者我中意去偷下嘢啫，我唔代表想個世界衰㗎，即係或者咁講，即係黑社會都有愛國㗎嘛，係啦。呢個你睇係咪嗰時係咪杜月笙講㗎嘛？好似係嘛？好似係嘛？ 係。 即係我講戲啊，杜月笙講㗎嘛。即係咁，佢哋個古仔裏邊，咪嗰啲現實都係啊。咁佢哋都係抗日㗎。 嗯， 系咯，即系你去到有啲大是大非嘅时候，咁虽然我都系吓、啊、平时都系啲罪犯嚟，咁但系你去到咁嘅程度嘅时候，可能佢哋都系企出嚟去打外星人啊，或者打其他嘢嘅，咁当然佢哋可以系一个保护地球嘅，即系一啲角色啦，系咪？咁你 正如咩？ 即系啲故事啊， 想 crossover 蝙蝠嗰套漫画咁，小丑同红骷髅讲。我是壞蛋，是癲佬，不過是美國癲佬嚟嘅，唔會同納粹合作， 唔會同你班係係冇錯，係啊，即係我都好愛國嘅，即係我一個愛國嘅罪犯啊， 係啊， 係咯，唔係同埋你事實上喺故事入邊啊，雖然你見嗰個平時係一個哇一個宿敵咁嘅情況嘅嘢，但係其實你觀眾好想睇佢同個主角合作嘅，即係如果你突然間有一集你講佢逼住冇辦法啦，喺呢個情況之下。所以嗰時都試過呢、這個麥加登同呢個柯柏文聯手啊，都玩過幾次啊，咁 玩過， 但啲人都覺得好睇嘅，即係去到有啲哇，去到一啲情況之下，你直情要明明大家鬥到你想我死我想死，平時啊，咁但係呢個情況之下直情要合作，係咯，咁你係啊麥加登變咗支好大嘅槍，佢冇縮到水喎，唔知點解嗰次，平時佢縮咗水嘅， 應該縮水㗎嘛。 佢冇啊！嗰次佢成變翻支同佢等身咁大支槍，即係啊魔童炮咁咯，即係好似啊咪傳説巨神啊，或者係白色嗰支咁大支咯。跟住咪柯柏文揸住嗰支嘢開支勁炮咁樣打啊嘛，定係 ？OK， 咁你好想睇啊？你成覺得喂， 呢個都係對 係咪？ 係啱啱新出嘅 DC 嘅大家 TV 條卡通版嘅小丑女同蝙蝠俠合作啦。 系咯，你唔好话咩啦，你蝙蝠同好多嗰啲其实有时平时系打，咁例如啊Mr. Freeze 啊咩，其实你 game 里边佢都有同佢合作。 系啊，毒藤女嗰啲都成。 系都有啊，咁其实佢又唔系变态噶嘛，咁佢都系讲佢都系有佢嘅问题啫，系咪？咁所以其实啊，点解啲美国呢啲英雄片亦都有佢嗰个嘅，即系好睇嘅地方就系佢唔系话有绝对嘅邪恶或者咩，有时喺某啲情况之下咧，大家其实系有联手嘅余地啊嘛，系咯，就好睇在呢样嘢啊嘛，系咯，咁英雄亦都有背叛嘅时候啊嘛，系咪就系咁咯。 系，当然啦。 系咯，咁我谂你 Star Trek 亦都有佢呢啲啦，即系其实你都系想睇下佢哋，即係其實佢都冇絕對邪惡啦，因為你見佢哋就算某一輯裏面個死敵係某啲人咁，例如鏡漢人咁，但係一去到下一輯鏡漢人又會成為佢新嘅船員，裏面都有鏡漢人喎。咁你話啲博人冇得同佢咩啦嘛傾啦嘛？你唔好理，後屘又有博女加入，咁係咪其實你睇都覺得啊？咁佢都係講緊一種係其實仇恨都唔係唔可以即係化解嘅嚇，其實亦都唔係話永遠一定係敵對嘅，咁即係佢都有個咁嘅精神喺度咯。 系啦，当然。 咁呢个都系 Star Trek 好睇嘅地方嚟嘅，即系你一辑一辑见到越嚟越多嘅，即系本来对敌嘅外星人都会后尾变咗系船员啦，咁系啦，咁啊亦都发挥咗佢原本嗰种好顽固、好战斗民族嘅嘢。咁你喺哦，但系你成为船员嗰阵咁又唔同喎，你系嗰个叫佢系咩话 ？Secure 啊，定系佢嗰个 啊， 做咗战斗 Secure Officer 啦，保安大队长 系咯，咁你好有用喎、啊，咁佢就发挥佢战斗民族嘅精神咯，点会冇用咧？即系当佢企喺你嗰边嗰阵，梗系有用啦、啊，系咪先？咁佢亦都唔会好似机战咁咧，过一档就变咗废柴嘅、啊。 最有用，例如开门啊，咁都好有用噶，劲汉人。 开门点解好有用咧？ 得咗系得劲汉人啊，同机战 系锁开到门咯，咁样系的确系噶，已经坏咗个锁。 人类嘅体能系开唔到， 我喺度坏咗个锁啊！阿 Mr. Wolf 搞搞佢咁啊， 即刻嚟嗰阵，佢砰！我意思叫你揾个师傅嚟开啊，唔系叫你撞烂佢啊，大佬。我误会咗阿队长意思 ，sorry 啊。咁样啊，系或者阿博女都系啊，搵个电脑坏咗，我嚟噶嘛，自己怼个手指落去搞翻掂佢，都好有用嘅喺云州嘅时候。 唔系怼个手指，佢会生啲一支支嘢出嚟嘅。 系咁样啦，系当然好有用嘅，系好。好咁啊、喜爱 Star Trek 或者都对 Star Trek 都仲有啲兴趣嘅朋友咧，咁其实今次呢度可以睇下啦，因为佢系拉翻去一个叫初代故事嘅叫做前传，咁佢比较接贴啲，都系相差几多年啊？ 系啦，九年， 即系十九年啊？ 唔系九年啊？ 九年啫，系咯，咁好近，咁好近，系咯。咁因为之前啲前传好远噶，都传得滞。 所以其他啲角色随时都可以出場。 冇错啦， 卡顿批啊。 咁所以佢系有趣嘅，都咁啊，再睇啦，好冇？系啦。 啊，佢会唔会咁做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啊？但系系可能性啦，系可以啦。 嗯，系啦，就咁啦。即系高达 origin 嚟啦，其实都系吓，即系紧贴噶啦。 不过我唔知点解会先安排个大骗子出场先啦。虽然嗰个都算系。受欢迎人物 系唔知啊？呢啲、okay. 我哋反而唔识咯，我哋呢啲比较系净系识啲比较即系主角啲嗰啲咧，系咯。即系我哋对 Star Trek 嘅印象就系班船员，但系我哋都唔知道有啲咩其他 side character 噶，系咪先？系咯，对一般观众嚟讲唔系好知啦。我相信啊嘛，即系就算你对美国观众都系噶，系咪应该？ 应该会系啦。 系咯，你讲系 Star Trek 迷就识 你讲紧，你讲紧佢虽然出过套都有几套都有出，但系都系一两集啫，每套都系出。 因为对一般嘅观众嚟讲，你问啲美国人，佢分分钟搞唔清楚。闪扑同阿 Darth Vader 咧，到底边个系 Star War， 边个系 Star Trek 嘅？你知唔知啊？ 正常啊，你唔系咁啲所谓黑 call 噶， 系啊，佢哋真系可以系搞错咗，以为黑武士系 Star Trek， 以为闪破系 Star War 噶， 冇乜奇噶。 讲真嘅，真系讲真，不过呢啲多数系女嚟，咁老好似都分得到嘅。OK， 好啦，咁啊，大致上系咁多啦。 唔该晒韩明先，咁我哋继续讲落去噶啦。OK， 咁啊好，唔该晒韩明。 好，唔该晒。 喂，韩永，喂，韩永喺咩度啊？仲 系 讲冇韩永嚟唔嚟到我哋聚会啊？要睇时间。系啦、 啊， 因为可能韩永有嗰个月会忙啲啊。 亲戚嚟啊？ 系吓亲戚嚟咗？哦，即真系亲戚，真系有亲戚。我明白。 自装冇爆，所以 真系姨妈到啊！真系真个姨妈，好嚟，要招呼下。OK， 明白嘅。唔该晒，韩永。 好，唔该晒， 拜拜。